下看山河的家国胸怀，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上周六，也就是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图音乐厅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就是这场时光弦乐四重奏组合他们所带来的这场音乐会。这四位音乐家，他们分别是来自于北京交响乐团的艺术家、小提琴演奏家陈杰和爱新觉罗·威扬，中提琴演奏家白浩，大提琴演奏家崔小燕。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天的夜晚，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旋律，享受流动的时光。当天晚上，我们的主持人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主持人常小航担任跨界主持。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我们的很多小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我们的 FM974 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的第12场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先跟各位朋友们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呢，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而这个基金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设立的一个公益性基金，助推首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这才让各位能够有机会在我们这里去感受乐享四季系列活动，近距离去感触一下古典音乐的魅力。而弦乐四重奏呢，顾名思义，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组建而成，他们担任不同的声部，也构成了高中低音相对完整的一个小型乐团，当然也是作品最多、最受欢迎的室内乐形式。这样的一种形式要求我们的演奏者呀，不但要有非常高的独奏水平，同时呢要经过长期的磨合，彼此之间要默契配合呼应才行。动人的旋律要凝滞流动的时光，那今天我们的主角时光弦乐四重奏的四位演奏家们，他们就经过了10余年的共同磨砺和上千场的音乐会的合作，让他们培养出了一样这样的一种超乎寻常的默契，各司其职又相互融合，在音乐和声的处理方面他们可谓是堪称完美。现在来，让我们有请时光四重奏四位演奏家们上场。他们是来自于北京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家陈杰，小提琴演奏家爱新觉罗·威扬，中提琴演奏家白浩，以及大提琴演奏家崔小燕，掌声送给他们。首先请欣赏，就是莫扎特年仅16岁时候创作的D 大调1号《西游曲》第一乐章，有请。 给各位讲个小故事。英国的作曲家埃尔加的妻子呢，是一位驻印度英军少将的女儿。作为埃尔加的学生和粉丝，她坚信埃尔加的天才，所以呢，就不顾家族的反对，要嫁给当时看起来毫无前途的这个音乐家埃尔加。但是呢，很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个埃尔加他的成功之作啊，几乎全都是在婚后而创作的。下面这样的一首《爱的致意》，就是埃尔加为当时那个女孩 Alice 所创作的一份音乐情书，并且向她求婚。这饱含深情的小夜曲当中，就好像来自于恋人的绵绵情话一般，柔美里面又会有一丝哀怨之情，让人是倾心难忘。一起来听。 这首《爱的致意》真心是让我们能够听到心坎里面去了。而下面的一首作品呢，叫做《快乐的萨利哈》，是一首典型的中国作品，最早呢取材于歌曲《萨利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呢，后期被改编为弦乐四重奏作品。这个作品呢，它不仅拥有的是浓郁的时代色彩，然后也反映了激情年代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心声，当然还具有非常鲜明的哈萨克民族的音乐特色以及生活气息。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动人的旋律，流动的时光，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在上周六，也就是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图音乐厅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永恒的经典旋律，像一幅幅画卷，从古至今温暖浸润着每一个灵魂，这就是时光组合名称的由来。弦乐四重奏作为室内乐当中最富有情感表现力的演奏形式，首先要求四位演奏家具备极高的独奏技巧，同时还要经过长期的磨合和排练，才能够达到既展现了不同声部的独特旋律，又能倾听彼此的特殊演奏的魅力。时光四重奏的这四位演奏家经过十几年的共同磨砺和上千场音乐会的合作，使他们培养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默契感。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也是他们的现场演奏。 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回放。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聆听经典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下午云量依然较多，最高气温只有25度，空气比较清新，云层又遮挡了紫外线，感觉天气舒适，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节在北京开幕。本次参演作品大多充满了创新性和实验性，其形式丰富多样，涵盖了国标舞、环境舞蹈、百姓健康舞和街舞。其中最具话题性的环境舞蹈作品选取了国际标准舞环境即兴、咏二、半影和撞等。虽然同为以环境舞蹈为主题的实验性舞蹈，但是无论从内涵还是形式来看都各有特质。从9月21号开始，一年一度的创意点亮北京将再次拉开大幕。作为2018创意点亮北京活动的主会场，东城青龙文化创新街区将全新亮相。国际知名设计团队展示的大型互动日常之力装置、国际亲子设计节、祁良海德书香展、青龙市集等一批活动将在东城区13个分会场陆续上演。此外呢，绿色环保互动装置艺术展、书香展、儿童工作坊等系列文创活动也将从21号开始陆续围绕青龙文化创新街区而展开。2018年运河文化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将于10月2号到3号举办，来自希腊、德国、巴拿马、荷兰的艺术团组将在通州文化馆交流展示各国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包括各国的非遗展示、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传统服饰、特产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在上周六，也就是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图音乐厅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回放。这次演出的曲目不单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那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现在我们就回到音乐会的当晚。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007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了，各位应该都非常的熟悉，而且很喜欢这样一种改编，对不对？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演出当中。那刚刚我们听到过了很多的舞曲，而下半场我们要跟你去分享更多就是一些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啊、插曲啊这样一些内容了。那么我们相信啊，这样一些插曲您一定会非常熟悉，当然提到这两个字您肯定更熟悉，就是卡农，是吧？是，卡农呢是复调音乐的一种形式，原意就是规律，不同的高度的声部不停去重复同一个乐句，造成一种彼此起伏啊，这样的一种连绵不绝的感觉。那么贝多芬、巴赫他们都曾经在自己的一些交响乐作品当中使用过卡农的技巧来创作，而现在我们的卡农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想到的最熟悉的就应该是。那么贝多芬、巴赫他们都曾经在自己的一些交响乐作品当中使用过卡农的技巧来创作，而现在我们的卡农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想到的最熟悉的就应该是下面要演的这样的一首来自于巴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了。旋律不断重复多达28次，却不会感觉很单调。那么这个旋律我们应该说非常的熟悉，而且被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也频繁出现在了有几十部的影视剧当中。下个时间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我们的四位音乐家带给我们来自于帕克贝尔的卡农。 没有什么距离感。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也都觉得是越来越亲和了很多，而且音乐拉近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关于我们在广播当中听到的音乐，今天我们可以在现场再来感受一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四重奏，感受下一部电影啊，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大家都看过吧，是吧？看大家很多频频点头啊。讲述的是一个动人的怀旧故事，在西西里岛的小男孩多多在天堂电影院呢度过的是一个梦幻多彩的童年，也体现了跟放映师之间的一种深厚的友情。动人的音乐缓缓地铺垫着怀旧的情绪，能够勾起我们每个人心中这一点点滴滴的回忆。来，我们感受一下这天堂电影院，有请。上半场，那么我们听到过了一些舞曲，那么也欣赏了《爱的致意》，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小夜曲，它也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青年小伙子夜晚呢，对着这个自己的情人啊，对着窗口去歌唱，去倾诉自己的爱情和秘密。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感受一下美国现代作曲家 Anderson 的小夜曲，相信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情感，一起来欣赏。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十二场活动——时光四重奏音乐会。 来干杯！ 多少次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情缘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